弟兄姊妹朋友平安，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同敬拜，一同喺呢度嚟到学习。我知道 Jo 儿咧就唔喺度当中嘅，系嘛？出咗埠啊，应该。咁咧系佢同我联络，安排呢个聚会，咁啊都多谢佢，都多谢你哋俾机会我同大家一同嚟到敬拜。咁咧今日讲题咧，主里属灵嘅福气。其实呢段经文咧，如果你记得咧，上次我都同大家都有分享过。咁上次咧重点咧就讲到神永恒嘅旨意。呢段经文咧其实真系好丰富。再讲多几堂都有得讲嘅。不过咧今日咧我哋着重咧讲主里属灵嘅福气。经文读过我就跳过啦。金银满屋是不是福气啊？我见到有人岌头啊。儿孙满堂是不是福气啊？又有人岌头啊。我特别揀呢个呢，我在网上见到好特别啊。我哋已故英女王呢，佢有四个仔女，有八个孙，又有呢十二个曾孙，几齐整啊，四八十二咁样。我特别揀呢啲都是福气嚟㗎。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儿孙满堂金银满屋，对吗？有没有人领头的？没有。但是今天呢我不是讲这些，这些是福气，不过这些是地上的福气。今天跟大家讲呢是属灵的福气，好吗？那么属灵的福气呢就不是刚才那些那么简单了，还多很多的。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同从这段经文当中呢，其实只是抽了其中一部分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呢就是蒙主拣选，我就用 selection。 但是呢如果神学的名词呢应该就是 election， 就是神呢拣选我们。刚才一开始的咒语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这个呢拣选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？你有细个嗰阵时，你有冇玩过一啲游戏咧？两队人比赛嘅，譬如拔河啦，即系扯大缆啦。你点样拣人噶？如果你系组长，你点拣人？啊？因为拣个大只嘅，有力噶嘛，系嘛？因为你要将人哋扯过嚟啊嘛，系咪咁样拣噶？咁猜情寻包。包剪搭咁啊，猜赢咗咧，跟住就拣第一个，拣系拣最大只嗰、那个，系咪咁拣啊？最大只嗰个咧，如果睇下咩运动，如果系赛跑咧，你又唔会拣嗰个，可能嗰、那个可能走得慢啲嘅。佢虽然大只，但系佢可能咧会慢啲嘅。睇你玩边种嘅游戏。我细个嗰阵时咧。就唔係而家咁高大威猛嘅我細嗰陣時咧又瘦又細粒嘅，所以咧如果係拔河咧，幾乎唔會揀我嘅，揀到最後冇得揀咧先就你啦嚇，係咪咁啊？我梗係揀個肥仔啊，揀個大隻嘅嗰、那個揀先，係咪咁揀啊？如果賽跑，我嗰陣時咧，我正話講嘅又細粒又瘦。咁應該係走到嘅，走冇問題嘅。不過咧唔夠氣嘅，所以又唔會揀我嘅，係嘛？因為如果你係接力賽，嗰三個都走得好快，但係咧你誒講得唔好聽，衰收尾係嘛？交俾你，你又走得最慢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人間揀人咧，都係揀佢嘅長處，揀佢咧特別適合。做那個運動或者比賽，但我們感謝主，神揀我們不是這樣揀，哪怕你生得細粒瘦，或者沒什麼知識，或者沒什麼學問，或者沒什麼財富，這些都不是神揀選的條件來的。所以我們感恩神在基督耶穌裡面揀選我們，是照著祂自己的旨意。所以在帖撒羅尼迦前書講咧，佢話被神所愛嘅弟兄啊， 包括姊妹啦，我知道你哋系蒙拣选。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讲，你系被神所爱嘅。我哋蒙拣选，因为神爱我哋，唔系因为我生得高大威猛，或者我靓仔，或者靓女，或者学问高，或者好多才华，都唔系，系神因为爱我哋嘅缘故拣选我哋。咁咧喺帖后都系咁讲，我所主所爱嘅弟兄们，你们我们本该常常为你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咗你哋，叫你哋因信增道。所以神拣选我哋，唔系因为我哋有乜嘢条件值得俾佢拣选，而系佢按照佢自己嘅旨意拣选我哋。所以好大唔同。我觉得咧，我哋第一个福气蒙神拣选，你应该感恩。因为如果按世人嘅标准，起码我拣唔上，但系神拣我，唔系因为我有其他嘅条件，系因为佢爱我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就话咧：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所以我哋因信称义，蒙拣选，绝对唔系因为我哋本身有咩条件值得神拣选，系因为佢爱我。甚至乎在创世以先拣选我，我只能够感恩。英文呢度嚟得耐啲都知道，嗰啲细路翻学咧，第一件事翻嚟就 why， 你叫佢做嘢 why， 点解啊？点解啊？要帮手咯？点解啊？点解你唔叫佢？点解叫我啊？啲细路好叻噶，好快就学识问你点解。我都问上帝点解拣我啫？冇得解，神按住佢自己嘅旨意拣选。彼得全书亦都讲到，我哋系被拣选嘅族类，系有君尊嘅祭司，系圣洁嘅国度，系属神嘅子民。所以你哋睇唔睇到，我哋系有好高贵嘅身份，作为神嘅儿女，好高贵嘅身份。因为我哋系特别一班蒙拣选嘅人，唔系中国人所谓阿 Q 精神，系。神特别爱我哋，所以拣选我哋。呢个净系呢一个因素，就值得我哋喺面前咧经常感恩，经常咧称颂佢嘅名。神拣选我哋有嘢要做嘅，不过一阵先讲，系嘛？约翰福音话唔系你拣选我啊，系我拣选你哋啊。主耶稣亲口讲嘅，我哋有边个系拣信耶稣噶？冇人举手啊！就算是你自己行入教堂啊，都不是你拣信耶稣啊。我哋教会曾经有一个妈妈带住个女行入教堂嘅，真系。咁咧，我问佢点解你会嚟啊？佢系中国大陆嚟嘅。佢话我行过，见到几得意啊！我又喺国内未去过，咪入嚟睇下咯。咁佢长话短说，佢嚟咗之后咧。我话下个礼拜你唔好嚟呢度啦。啊吓，点解？我话我哋搬啊。佢话咁得意嘅，我一入嚟你又话搬，咁我点啊？我话你唔使担心，我哋会揾人接送你。因为咧嗰次咧啱啱系我哋租嗰个堂咧最后一个主日崇拜，跟住下一个主日崇拜咧，我哋自己买咗新堂，咁咧我哋又要去另一个教堂聚会。咁如是者咧，我哋有人接送佢好幾年，咁佢而家翻翻去國內啦。不過佢喺呢幾年裏面咧都信到主啊，咁啊都好感恩。所以就算你自己行入教堂，邊個引導你嘅腳步啊？上主引導啊，唔係你真係咁聰明，唔係因為你自己咁醒目。雖然你係好奇心入嚟聽下睇下，但係。是上帝引领我们的脚步，所以他说不是你选我，是我选你啊！主耶稣说，并且分派你结果子，叫你的果子可以常存。一会我们可以说，神拣选我做什么？得儿子的名分，是吧？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当然包括我们的姊妹在内，因为得儿子的名分，这个不简单。 第一，蒙主拣选已经唔简单，仲咧你成为佢嘅儿子，因为凡被神嘅灵引导咧，都系神嘅儿子。罗马书咁样讲，圣灵引导嗰个人嗰日行过教堂，好奇行入去啊，咁啊神就捉住佢不放啦，系咪？虽然我哋会搬去另一个地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哋会揾人接送你。咁如是者几年咧，佢喺教会里面就慢慢认识真理，啊，慢慢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啊，信到主。所以神拣选我哋系叫我哋得儿子嘅名分，凡系被神嘅灵引导，都系神嘅儿子。我亦都同一啲人传过福音，佢系拒绝嘅，拒绝得好紧要嘅。咁所以咧，啊，因为佢唔接受神嘅灵嘅引导。加拉太书话，所以你哋因信基督耶稣都系神嘅儿子。我哋每一个在座，如果系已经信主得救嘅，我哋都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嘅拯救，系咪？我哋都接受，我哋都相信。咁所以咧，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系神嘅儿子。神咧，就算你为义，不是真的我们那么聪明，不是真的我们已经没有罪，而是主耶稣的代赎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都讲到，你们既是神的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所以我们能够叫天父做阿爸父，又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懂，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个父亲，是吧？所以我太太经常跟我说，我很富有的，在地上我有个老公照顾，在天上我有个老豆，他又拥有所有，所以他是很富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蒙神拣选得神儿子的身份，我们可以叫天父做阿爸父，不简单的。有人真的不会开口叫天父的，因为他未信嘛，他未信，他怎能够叫天父做阿爸父？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蒙神拣选得儿子的名分，一点都不简单。只是这两点值得我们真的每日感恩。有人福音亦都讲咗，耶稣对人众人讲：你哋系世界嘅光，对唔住，我系世界嘅光，跟从我嘅就唔喺黑暗里面走，要得着生命嘅光。十二章三十六节，你哋要趁住有光嘅时候，顺从这光，使你哋成为光明之子，成为上帝嘅儿女，系光明之子。所以我哋行事为人，应该系作光明之子。主耶稣系咁样提醒我哋。当我们顺从这个光，这个光当然是主耶稣自己，那么我们就行在光中。所以作为神的儿女，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，我们在这个世代显给世人看，是叫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光，成为盐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做光做盐，是吧？做盐做光，你怎么做啊？你怎么做啊？如果你读清楚呢，不是叫你做啊，你已经是了。You are. 你已经是盐，你已经是光，所以呢就不要失去盐和光，那个的用处。盐和光有它的用处，今天我们都不讲这样。因为都不够时间讲。你们是光明之子，属于白昼之子，所以不是属黑暗，又不是属于幽暗。所以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因为他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事要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要做光，要做盐，要使人和睦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如果是讲单数，就当然是指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嘛。咁但系咧，如果系众数咧，就所有顺从神、被神嘅灵引导、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，都系神嘅儿子。使人和睦嘅人有福，因为神嘅儿子。 所以我哋有好多嘢做噶，其实真系好唔得闲噶。如果你基督徒咧系好得闲嘅咧，你要检查一下，点解你咁得闲？我就成日都唔得闲，我好多嘢做，成日都觉得唔够时间做嘢。感恩神俾我有好多侍奉嘅机会，所以我真系冇乜得闲嘅时间。不过嚟紧五月份咧，我哋有亲戚喺香港嚟探访我哋咧，我哋谂住咧会离开大概两个星期放下假。我都好多年冇放假其实。咁但系咧，感恩神嘅儿子，你有你嘅身份，你有你个地位。你都有你的责任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可以蒙神拣选，为什么可以得儿子的名分，因为我们罪得赦免。刚才头先唱其中一首诗歌都是讲到这一方面，是吧？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因为照他丰富的恩典，所以全是恩典。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告诉你大家，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，连你信耶稣的信心都是神给你的，都是恩典来的。你明白我说什么？连你信耶稣的信，你当日为什么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？圣灵作工，圣灵帮助你，你才会这样做。为什么你会走入教堂？圣灵引领你的脚步咯。所以全是恩典，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。诗篇三十二篇，大卫的诗，一二节，他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个人是有福。凡是心里面没有诡诈耶和华，不算为有罪，这个人有福。耶和华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已经接纳我们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聪明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，不是因为我们学问高，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富，不是因为我们有才华，都不是，是因为我们肯认罪悔改。为什么你肯认罪悔改？圣灵感动你的心。我记得我自己信耶稣呢，就不是一个布道会信耶稣的。我很相信是那朝，好像现在这样听讲到，那个年代呢没有 PowerPoint 的，对不起。只是听的。讲完呢，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不单止为全人类，也都为了每一个在座的肯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感动我的心，我心里面真的感觉到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要悔改，我要归向神。我是这样信耶稣，我相信是那朝那个崇拜的当中讲完的，神藉住讲完的话，圣灵责备我，圣灵启示我，圣灵英文讲 reveal， 将我的罪来到显出来。我其实小时候很乖的，我告诉大家我是老大，我有几个小妹，我老豆跟我说，你是火车头，你唔好行差踏错。如果你行得正，你啲细佬妹跟住你就行正路；如果你行差踏错，佢就跟住你一齐衰。所以我背负好大嘅压力，所以表面一定要俾人睇我系一个好乖嘅细蚊仔，我一定系好尊师重道嘅人。所以我爸爸带我去边度都赞我嘅，爸爸赞我嘅，你睇我仔几乖。他几听话，几好做大佬的榜样，所以我心里面很高兴的，在亲戚朋友面前都是成日这样赞我。不过有没有骄傲啊？有没有自私啊？有没有贪心啊？有没有诡诈啊？有没有说谎啊？全都有。有句话咧，就哑仔食黄连，有苦自己知，系嘛？你又唔使哑仔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你真系如假包换嘅罪人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 今日我哋蒙神拣选，成为神嘅儿子，成为神嘅儿女，系因为我哋嘅罪得到赦免。其实当你将你好嘅一面，净系将好嘅一面俾人睇，其实你背负好大嘅重担。当我真系信耶稣嘅时候，我如释重负。我知道我靠自己，我达唔到神嘅标准，我不能满足神嘅意，所以我要悔改归向神。当你罪得到赦免嘅人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因为神都不算你有罪，不是只是你父母赞你那么简单，不是只是你自己觉得都挺好，是上帝接纳了你，赦免你的罪。大卫在同一个诗篇第五节，他说我如果向你上帝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怎样赦免我的罪恶。大卫很明白，所以大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错，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，其实他犯的罪，大家读过大卫的生命，你都知道，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有他这么巴闭，是吧？又犯奸淫，又犯杀人罪，还是借刀杀人，大卫很大的罪。但是大卫当先知拿单来到讲故事给他听，责备他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得罪神，他犯了罪，所以他在神面前写这个很出名的32篇、51篇，都讲到大卫怎样悔罪，大卫怎样明白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需要神的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约翰一书1:9，他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有个条件的，如果我们若果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神呢是信实公义，必要，不是可能，不是或者，不知道会不会，如果你肯认，他就一定赦免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个条件呢，就是如果你肯认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呢犯了罪不肯认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我们认我们死撑是吧我们找其他人做代罪羔羊，我们不肯认自己有罪。所以这个不肯认罪呢，也是要我们要英文讲要丢，我们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些人真的死都不肯认罪的。我跟一个来自上海的人讲福音，他说我是医生，我说哦，即是在中国啦，我说失敬。他说人家没有钱看医生，我不收他钱，他如果没有钱买药，我送买药给他，这个医生好不好？我觉得好。我跟他讲耶稣嘛，我跟他讲 要认罪，要悔改嘛。那我说你心中有没有骄傲啊？有没有自大啊？有时啊，有没有贪婪啊？有没有诡诈啊？就好像我小的时候，他说水没有个个都有的啦，个个都有就不算是罪啦。我这么好医生，送不收钱又送药，你不说我好人，你还说我罪人啊？有人真的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不知道现在他承认了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再见到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肯认罪的时候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定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在神面前检讨，不是只是我信主的时候认罪悔改，其实我们做了基督徒，你都知道我们都还有很多软弱，很多时候会失败，很多时候那个老我走出来，所以令到我们呢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 蒙恩得救。他说你们因为听到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都信了基督。所以关键的，如果你听到福音，你相信，你接受，你就得救。如果不是，你就不得救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只有一条路，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不借住我，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是独一无二的路，唯一的出路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理。耶稣本身就是真理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也是生命，不单止赐给我们今生的生命，还有永生的生命。宝不宝贵？神拯救了你和我，刚才说了很多事做的，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是吧？神拣选创立世界以前，基督里面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问自己一百次，你都知道你未是成为圣洁，你未是无有瑕疵，是吧？只要你一日还是活在这个地上，你都不可能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同不同意啊？你未信主之前，可能一日发一百次脾气，信了主之后咧减咗十次，啊，然之后慢慢咧减咗一半，然之后最后咧减咗九成。不过你唔会减晒嘅，我相信。就算你减咗99%，你都仲会发脾气嘅，因为你系人啊嘛，啊，只要一日我哋还有呢个躯壳咧。我们都不能够完美，所以使徒保罗都有叹息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所以你有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，你又不可能 perfect 的。讲起 perfect， 我又有故事讲。我有一次咳啊，咳得很紧要，咳了几个礼拜，那就看医生咯。医生说你去照肺啦，吹嘢啦。那那个 technician 佢有個 laptop 我睇住嘅，我吹佢嗰個 laptop 係有記錄嘅。咁吹完之後我話點啊？我個肺有冇事啊？佢話我唔話得俾你聽。我話我私人我自己嘅記錄都唔話得俾我聽。佢話我怕講錯，你翻去問你個家庭醫生。如果你冇事咧，佢唔揾你嘅；如果有事咧，佢會揾你嘅。咁有一日咧，過咗個零禮拜咧，醫生打電話嚟叫我去見我，咁即係有事啦。点知医生见到我，佢话 Your lungs perfect。我做医生绝对唔会用呢个 term， 我最多话 Your lung is very good， don't worry， 系嘛？佢话 Your lung is perfect， 咁我即系点啊？佢即系你可以走啦。我话你叫我嚟就系同我讲呢一句说话，喺电话度话我听得啦。佢哋话唔得噶，因为要收钱啊。是吧？他在电脑告诉你不用来了， 你的肺没事那就行了，他要见一见他，他才可以收钱嘛。只是讲了一句话， Your lungs perfect， 我说 So what? So you can go。 弟兄姐妹，一日你有这个躯壳，你都不会 perfect 的，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了，已经成为圣洁，已经无有瑕疵，因为天堂不可以容忍有任何的罪，天堂不会有罪，如果有罪的地方就不是天堂，是吧？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已经得蒙祂的爱子的宝血的洁净，祂已经称我们为义，祂已经算我们，祂已经收纳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为圣洁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廿三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哋全然成圣。有些人用这个呢节经节咧做祝福嘅，又愿你哋嘅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哋主耶稣降临嘅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在神嘅眼中， 每一个他收纳信靠他的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在神的眼中已经成为圣洁。虽然我们未达到那个境地，但在神的眼中他已经算我们圣洁。在帖后也讲到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靠自己我可以达到神的标准，我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洗净我一切的罪。我是靠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架上成就了那个救恩。他说成了， It is finished， 完成了，不是普通话玩了，完了就大件事了。我们广东话元旦了，他是成了，成功了，成全了，完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和我能够安坐，能够在这里来敬拜，能够心中没有了那个重担，因犯罪而你的重担。我没有说你生活上没有重担，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都劳苦受烦，每一世都是这样讲，是吧？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多少？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达到80岁，那现在的人长寿一点，可能90、100多啦。但是其中可以经跨的是什么？四个字而已，劳苦受烦，四个字而已。无论你多有钱，你有你的受烦；无论你多穷，你有受烦；无论你几有智慧，你有受烦；你几蠢，一样有受烦；你几有学问，有受烦；冇学问，又是受烦。所以人生，摩西120岁嘅时候，佢嘅领会就系话：我哋最多都系70、80，或者80、90而家，或者90几、100几，咁啊点啊？都系四个字啫嘛，劳苦受烦。不过感恩。不是永远劳苦受烦。他说什么？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方？我跟海员成日说，你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再来这里找不到我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死了。他说不会，你这么好人，你这么什么？神啊，上帝会祝福你。我祝福极，咪最多120岁系嘛？摩西都系120啫嘛。弟兄姊妹，有冇谂过永恒嘅事啊？永恒好重要。今生嘅生命系神嘅赏赐，但系永恒更加无价。所以我哋活好今生，系预备我哋嘅永恒。我们要成为圣洁，不是因为靠我自己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完成了个救恩，使到我能以得救成为圣洁。神呢给个印呢作为记号，是有圣灵的印记，是吧？他说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我们信了耶稣，既然信他呢，他就给圣灵做印记。你知道在古代呢，写完信呢，人家真的有个烧的，真的有个印的，封了他，那变了那个送信的人想偷看都看不到的，因为封了嘛，有个印揼了印的。我家都有一套这样的东西，不过都没用过，贪得意的啫。兄姐妹，有神自己揼了戳，有神自己封了印，你可以很放心。古代的人呢，写信写完信他要封了口，只是这封信呢给收信人看的，其他人不看得的。今天一样，你信耶稣，神用圣灵烧了你，所谓烧是这个印的烧，是神的救赎，不是火烧的烧，大家听清楚，是印，有圣灵揼了印，有圣灵做凭据，有圣灵做凭据。今天我不是靠我自己的义可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 咁英文咧就係講到咧係 deposit 啊，你買嘢有陣時要俾 deposit， 買屋俾 deposit， 買車俾 deposit， 係嘛？俾咗 deposit 嗰樣嘢就係你㗎啦，雖然你未到手，但基本上就要留翻俾你。如果人哋毀約咧，你啊俗話講告到佢七彩係嘛？我已經落咗定㗎啦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日你同我能夠成為神嘅兒女，能夠蒙恩得救，我自己認為全是恩典。而神呢是有恩典、有憐憫、有慈愛的神，所以在主裏面屬靈的福氣，剛才講了這麼大堆，你不知道記不記得，重溫一下，我們蒙主揀選，是神揀我們，我們得兒子的名分，我們罪得到赦免，我們蒙恩得救，我們成為聖潔，我們有聖靈的印記，有聖靈的憑據。請問大家有沒有條件的？有沒有條件的？我見到有人額頭，神不是說白白將救恩給我們嗎？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。是有沒有條件？有條件的。救恩本身就沒有條件的，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完成了嘛。但如果你留意剛才讀的段經文呢，多處說了在基督裡，你必須在基督裡，在主耶穌基督裡面，你才能夠享受剛才那些在愛子裡面，第六節是吧，十一節在他裡面，在十二節在基督裡，所以你必須在基督裡先享受到剛才我所講的一切。有條件的，你必須要信耶穌的。如果你不信耶穌，對不住，你是在這個救恩的門外。如果你信了耶穌，你才享受到剛才那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們，我們要不要忘記，我們必須要在耶穌基督裡面才能夠得到神的接納。所以讓大家思考，最直接的就是你我是否在基督裡面。如果不肯定，可以做什麼？蒙神揀選成為神的兒女，我們應該怎樣回應主的恩典？求主幫助我們。我很喜歡你們今早我見到你們的個 bulletin問了三個問題，他說 Who are we？ 我們是誰？你有沒有想過你是誰？我是誰？你經常問這個問題。 Who are we？ Who am I？ 我是誰？是嗎？我們一定要找到我們的身份。 Why are we here？ 我們在這裡做什麼？老實說，很多時候我都問自己，聚會散會，聚會散會，究竟有沒有意義的呢？我信主幾十年的了，我聽了 幾千或者過萬堂道，那我做了些什麼呢？你要問自己，如果你信主一年，你起碼都聽了超過100堂道，一個禮拜兩堂平均，一年呢超過100堂，十年呢超過1000堂道，是吧？而且現在呢，你如果是有興趣有追求，你在網上很多道可以聽，但我們行了多少？這個才是問題。我們聽得不少，但我們行了多少？你要問自己這個問題。 Where are we going？ 我們去哪裡啊？當然我知道我去天堂啦，是不是有一天，但你未到那天之前呢，我們在這裡做什麼？聚會散會，聚會散會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見面的時候就是這樣。所以求主祝福每一個認真回應主恩典的人，我們不單止做一個蒙恩得救的人，我們盼望每一個我們成為一個報恩的人，我們報答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成就這個偉大的救贖。我窮一生的力量不能還報我愛我的主，不過我要盡我所能去做。 但愿呢个都系你嘅心愿，亦都系贵教会喺未来一年啊，你哋嘅目标，我哋要喺呢个地方，神摆我哋喺呢个地方，我哋要成为佢嘅见证，我要成为盐，成为光，能够活出盐同光嗰个真正嘅意义。你唔使做啊，你已经系啊，你已经系世界嘅。因为主耶稣话我系世界光，佢话你哋已经系盐，你哋已经系光，所以我哋要活出盐同光嗰个见证，好叫世人知道有救恩，好叫世人，好叫你身边嘅人知道有福音，好嘛？我今日就停喺呢度，愿神赐福大家，亦都盼望我哋能够喺呢方面咧一同嘅成长。我哋同心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哋多谢你。当我哋想到主耶稣基督啊，本来喺天上满有荣华，满有尊贵啊，受天使天君啊，四活物二十四长老昼夜敬拜，何等荣耀嘅一位主，竟然有一日道成咗肉身嚟到人间，就是、为咗我哋呢啲有罪嘅人，不能自己救自己嘅人，你甘愿降卑成人，嚟到成为我哋一份子。虽然系咁样啊，你却没有犯罪，就是因为你没有犯罪，所以你能够替我哋赎我哋嘅罪价。我哋感恩，因为咧十字架上虽然系极之嘅痛苦，但你冇退缩，你甘愿谦卑死喺十字架上，完成咗神救赎伟大嘅恩典。主，我哋每一个经历过呢个恩典嘅人，我哋心里面都满咗感恩，我哋都满咗感谢，满咗赞美。因为如果唔系你甘愿，咁你嘅为我哋作成呢个救赎，我哋系冇盼望，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去边度。所以我哋每一个主日能够喺呢个地方敬拜，我哋但愿我哋嘅心每一次都雀跃，每一次想起主耶稣嘅救赎，我哋都感谢，我哋都赞美，我哋都要归荣耀俾你。愿你继续带领平安堂嘅弟兄姊妹喺前面嘅日子更加积极进取啊，嚟到喺呢个地方活出啊你俾佢哋嘅使命啊，叫佢喺呢个地方成为呢个地方嘅灯台，照亮周围嘅黑暗，叫佢哋真能够成为和平之子，将呢个和平嘅福音向更多嘅人嚟到分享，嚟到传讲，以致更多嘅人能够听见明白，信靠主耶稣，得着永生嘅福分。主，我哋感恩你已经收纳我哋成为神嘅儿女，我哋再无惧怕，我哋可以呼叫我哋天上嘅父神做阿爸父，何等嘅恩典，唔系靠我哋自己。全是恩典，全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将感谢、将赞美、将荣耀、将重赞归给坐在宝座上那个三一的真神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，阿们。多谢大家。